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二章，银器和蛋白石，第四十一集。 步行去霍格莫德村的一路上很不舒服，哈利用围巾裹住脸的下半部，暴露在外的部分很快就被冻得生疼生疼，后来都发麻了。在通往村口的路上，到处可见弯着腰顶风前进的学生，哈利不止一次地怀疑待在暖融融的公共休息室里可能会更愉快。当他们终于走到霍格莫德村时，却看见佐科笑话店被木板封死了。哈利认为这更证实了这趟旅行注定是毫无乐趣的。罗恩用戴着厚手套的手指着蜂蜜公爵糖果店，谢天谢地那里还开着门。哈利和赫敏便跟着罗恩摇摇晃晃地朝那家拥挤的小店走去。 感谢上帝！ 弥漫着乳汁糖香味的温暖气息扑面而来，罗恩瑟瑟发抖地说： 我们就在这里待一个下午吧。 哈利，孩子！ 他们身后响起一个红钟般的声音。 糟糕！ 哈利嘟囔道。他们三个一回头，看见了斯拉格霍恩教授，他戴着一顶硕大无比的毛绒帽子，身上是一件带有配套毛绒领子的大衣，手里攥着一大袋菠萝蜜饯，他至少占据了这个小店四分之一的空间。 哈利，你已经错过我的三次小型晚餐会了。 斯拉格霍恩亲热地捅了捅哈利的胸口。 这可不行，孩子，我是铁了心要你来的。格兰杰小姐很喜欢这些晚会，是不是？ 是的。 赫敏无奈地说。 他们确实。 那你为什么不来呢，哈利？ 斯拉格霍恩责问道。 我要参加魁地奇训练呢，教授。 哈利说。确实，每次斯拉格霍恩给他送来一张小小的系着紫色绸带的请柬时，他就故意安排球队训练，这个策略能保证不把罗恩一个人撇下。他们还经常和金妮一道想象赫敏与麦克拉根、沙比尼被关在一起的情景，乐得哈哈大笑。 好啊，训练得这么刻苦，你们的第一场比赛肯定能赢。 斯拉格霍恩说。 不过，偶尔来点娱乐也没有害处。那么星期一晚上怎么样？这种天气你们不可能训练的。 不行教授，我那天晚上跟邓布利多教授约好了。 又是不巧。 斯拉格霍恩夸张地大叫了一声。 啊，好吧，你不可能永远躲着我，哈利。 他架子十足地挥了挥手，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糖果店，几乎没有注意到罗恩，就好像他只是店里陈列的一个蟑螂串。 真不敢相信，居然又让你躲过了一次。 赫敏摇着头说。 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，有时候还蛮好玩的。 他突然看见罗恩脸上的表情。 哦，看，他们有高级糖帽羽毛笔，可以省好几个小时呢。 哈利庆幸赫敏改变了话题，他假装对这种新的超大型糖棒羽毛笔特别感兴趣，但罗恩还是显得闷闷不乐。当赫敏问他接下来想去哪里时，他只是耸了耸肩膀。 我们去三把扫帚吧， 哈利说， 那里肯定暖和。 他们重新用围巾把脸裹住，离开了糖果店。刚从暖融融甜丝丝的蜂蜜公爵店里出来，凛冽的寒风刮在他们脸上，像刀子一样。街上比较冷清，没有人停下来闲聊天，大家都在匆匆赶路，直奔自己要去的地方。唯一例外的是他们前面的两个人。他们就站在三把扫帚的外面，其中一个很高很瘦。哈利眯起眼睛，透过被雨水打湿的眼镜，认出他是霍格莫德村另一家酒吧。猪头酒吧里的男招待。 哈利、罗恩和赫敏走近时，那男招待用斗篷裹紧脖子，转身走开了，只留下那个矮个子在摸索着怀里的什么东西。他们离那男人不到一步远了，哈利突然认出了他， 蒙顿格斯。 那个两腿外八字、留着一头乱糟糟的姜黄色长发的矮胖男人吓了一跳，怀里一只古色古香的小提箱掉在地上弹了开来，里面的东西五花八门，像是一家古董店整个橱窗里的物品。 你好，哈利。 蒙顿格斯弗莱奇说，装出非常轻快的样子，却装得一点也不像。 别让我耽误了你的时间。 他蹲在地上摸索着捡起箱子里的东西，一副巴不得马上离开的样子。 你在卖这些东西？ 哈利看着蒙顿格斯从地上抓起一堆各式各样破破烂烂的东西问道。 没办法，总得想办法糊口啊。 蒙顿格斯说。 把那个给我。 罗恩正俯下身捡起一个银器。 等等， 罗恩慢悠悠地说， 这个看着眼熟。 谢谢。 蒙顿格斯说着，一把从罗恩手里夺过那只高脚酒杯，塞进了箱子。 好了，咱们以后再见。 哈利掐住蒙顿格斯的脖子，把他顶在酒吧的外墙上。他一只手紧紧地掐着他，另一只手拔出了魔杖。 哈利！ 赫敏惊叫道：“ 这东西，你是从小天狼星家里偷出来的！” 哈利说。他与蒙顿格斯几乎鼻子碰鼻子，闻到了一股臭烘烘的烟草和烈酒的气味。 上面有布莱克家族的誓章。 我没有什么。 蒙顿格斯结结巴巴地说，脸慢慢涨成了猪肝色。 你干了什么？在他死的那天夜里，你是把那个地方洗劫一空了。 哈利吼道。 我没有。 把它给我。 哈利，你不能。 赫敏尖叫着说。蒙顿格斯的脸已经发青了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哈利觉得自己双手从蒙顿格斯的脖子上弹开了。蒙顿格斯呼哧呼哧地喘着气，抓起掉在地上的箱子，然后啪，幻影移形了。哈利扯着嗓子叫骂，原地转着圈看蒙顿格斯跑到哪儿去了。 回来，你这个贼。 没有用了，哈利。 唐克斯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，灰褐色的头发被雨雪淋得湿漉漉的。 蒙顿格斯这会儿大概已经到了伦敦，再嚷嚷也没有用了。 他偷了小天狼星的东西，他偷东西。 是啊，不过， 唐克斯说，似乎对这个消息完全无动于衷。 你们不应该待在这儿受冻。 他看着他们进了三把扫帚酒吧的门，哈利一进酒吧就吼了起来。 他在偷小天狼星的东西。 我知道，哈利，可是请你别再嚷嚷了，别人都在看你呢。 赫敏小声说。 快去坐下来，我给你端饮料。 几分钟后，赫敏端着三瓶黄油啤酒回到他们的桌子旁。哈利还在那里气呼呼地发脾气。 这里就不能管管蒙顿格斯吗？ 哈利气愤地小声责问他们两个。 他在总部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能管着他点儿？至少别让他把搬着走的东西都偷光啊。 嘘。 赫敏焦急地说，一边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在偷听。坐在近旁的两个男巫怀着极大的兴趣盯着哈利。沙比尼懒洋洋地靠在不远处的一根柱子上。 哈利，换了我也会很生气的，我知道他偷的是你的东西。 哈利被黄油啤酒呛了一口，他一时忘记了他已经是格里莫广场12号的主人。 对啊，是我的东西。 他说， 怪不得他看见我那么心虚呢。我要把这件事告诉邓布利多，他是蒙多格斯唯一害怕的人。 好主意。 赫敏小声说，他显然很高兴看到哈利终于平静下来。 罗恩，你在盯着什么呢？ 没什么。 罗恩说着，慌忙把目光从吧台那儿挪开了。哈利知道，他是想引起那位妩媚动人的老板娘，罗斯莫塔女士的注意。罗恩已经暗暗喜欢她好长时间了。 我想，你的那位没什么，正在后面拿更多的火焰威士忌吧。 赫敏尖刻地说。罗恩没理会这句嘲讽的话，一言不发地慢慢喝着黄油啤酒，显然以为自己这副派头很高贵很深沉。哈利在想着小天狼星，他想起小天狼星当时是多么仇恨那些银质高脚酒杯。赫敏用手敲着桌子，眼睛忽而望望罗恩，忽而望望吧台。哈利刚把瓶里的啤酒喝完，赫敏就说， 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回学校吧。 另外两个人点了点头。这趟旅行没有什么乐趣，再待下去天气只会越来越糟糕。于是他们又一次把斗篷裹得紧紧的，用围巾把脸挡住，戴上手套，跟在凯蒂贝尔和一位朋友后面出了酒吧，顺着大路往回走。他们踩着路上被冻得硬邦邦的雪泥，步履艰难地朝霍格沃茨的方向走去。哈利没来由地想起了金妮，他们没有碰见他。哈利心想，他肯定和迪安一起舒舒服服地待在帕迪福夫人的茶馆里呢，那是快乐的情侣们最爱去的地方。哈利皱起双眉，埋头顶着随风飞舞的雨雪，一步步艰难地往前走。